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8集，古怪。谭台虎正在清点人数，萧迟也调转马头，肩头已经被淋湿，猛斜着脑袋眯着那死寂的军帐，像是知道里面有血肉可以吃。沈泽川没在帐子里，他站在外边拎着把伞，正垂头看着自己被血染脏的靴子。萧迟也俯下身，猛跟着跳到了沈泽川的肩膀上。沈泽川抬头正对着萧迟也的眼睛，萧迟也抬指嘘嘘地刮了下沈泽川的鼻尖。 这位小公子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淋雨？ 沈泽川把小竹扇抹开，摊给萧迟也看，有点负气地说： 我的扇子脏了。 那扇面上溅了几滴血，像是泼在字上的红梅，艳艳地开着，怎么看怎么不讨人喜欢。这字还是萧迟也写的，这扇子自从送过去就和那方蓝帕子一样，都是沈泽川贴身不离的东西。萧迟也的目光没有离开沈泽川的脸， 点的还挺别致，这把送给我，我再给你做一个。 沈泽川把扇子斜插在萧迟也的后领，点了点头。萧迟也冲他笑： 洗好吃吗？ 沈泽川抖开伞挡着两个人： 凑合，太吵了。 萧迟也下了马，接过伞只遮了沈泽川，自己半身露在外边，一手掀了帘子打量着里头。半晌后， 这营地有些古怪。 沈泽川抬手盖住想要飞进去的蟒： 我觉得他不是传闻中能够收服端敦两州的那个雷长明。 他们俩人还在交谈，忽见谭台虎疾步走近，老虎身上的血迹都没有擦，他面色不好，对他们俩人行了礼： 主子，他们的人数根本对不上，我问了些小旗，竟然连自己下面有几个人也说不清楚。我适才又逼问了一番，才知道他们皆是雷长明刚纳进来的土匪，根本不是他从洛山带来的人。 难怪今夜如此轻易。沈泽川刹那间明白了许多事情，他骤然回首，又在即将脱口而出时生生忍住了。他看向萧迟也，萧迟也迅速说： 老虎，分出2000人镇守此地，丁涛上马绕去磁州东北方，让埋伏的人立刻南下，堵住磁州南侧的道路，其余人随我调马回城。 这一手调虎离山筹谋已久，只怕是从雷长明离开洛山前就在计划中。从洛山发回磁州的驿报全是含糊不清的陈述，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他们看到了洛山土匪垒砌的土灶，把雷长明到底有多少人变成了众说纷纭的事情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引诱他们顺势猜测那40000人只是个幌子，故而认定对方不敢贸然突袭。谁料对方根本就没有打算与萧迟也正面一战。 孔领不会不认得雷长明。 沈泽川搭着萧迟也的手臂上了马： 我此事疑心，有关雷长明的一切传闻全部都是假的，雷长明不过是此人的皮罢了。 萧迟也把伞扔给谭台虎，用披风把沈德川盖起来，架起手臂调转马头： 他劫持孔岭也无用，多半是想要靠孔岭打开磁州的门，如此一来就是他在里我们在外。 萧迟也能够跟雷长明的40000人对打，凭靠的就是背后还有磁州粮仓做指引，能让他速战速决，快刀斩掉这批劳于奔波的杂兵。对方竟然对自己的弊端一清二楚，不仅不跟萧迟也正面对战，还取长补短，把萧迟也变成荒原野狗，颠倒了大家最初的位置，让禁军游荡在外，失去粮草。沈泽川兜着披风在风里说： 他一直在暗处，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。 磁州到底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，城中必然有他的眼线，我们对他却一无所知。 萧迟也说到这里忽然笑起来，他收紧手臂： 这人是个角色。 此时雨已经小了，只有夜风里还带着几丝雨线，马蹄践踏泥浆，轰然涌向磁州的方向。然而他们再快也赶不及对方的速度。孔 孔岭已经到了磁州境内。孔岭自打出山就是文弱书生，如今都快45了，勒马时浑身的骨头都要被颠散架了，他上气不接下气，从马上滑落在地，有那汉子搀扶着，对着对方连连拱手。 此次多亏壮士相助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哎，先生哪里的话，我怕身后追兵转眼就来。先生喝口水，咱们继续走，等到了城门下尽快让人开门吧。 这汉子虽然看着精悍，却一路对孔岭照顾有加。他们中途歇在了一家还挂着灯笼的客栈，不住店，仅仅是给两腿发颤的孔岭喝口热茶缓一缓。孔岭腿侧被磨烂了皮，不便坐下，就在堂内端着茶碗吞咽。正休息时，忽然听见外边一阵马蹄响，这汉子虽然没有起身，手却悄悄落在了腰侧的刀把上。他微侧身，把脸藏在昏暗里，看着门口。一群风尘仆仆的旅人跨门而入，为首的是两个身量相等的男人。古怪的是，这群人都生得高大，清一色的猿臂狼腰，即便都穿着布衣，却始终带着威风凛凛的气势。其中一个男人摘了斗篷，露出张带着胡茬的脸，他额前有缕发垂落，像是不经意一般扫了眼堂内还在喝茶的两个人，带着笑扔出一袋钱对掌柜的说： 主店，一间上房，三间大通铺。还有没有熟食？来些馒头和卤牛肉，配上烧酒。 有钱做什么这样节省？ 另一个也摘了斗篷，却生得威武，他把钱袋拉开对掌柜的说： 哎，通通都住上房。 后边被男人们环绕的中心传出沉闷的咳嗽声，一个始终带着斗篷的老人低声说： 银子攒得不容易，还没有到地方，再忍一日。天涯，让大伙吃饱了就休息，不要玩闹。 乔天涯吹了吹掉下来的头发，从费胜手中把钱袋拿回来，扔到了掌柜的手上。 还是按照我最初说的办，酒菜尽快上，不要拖拖拉拉的。师傅，您路上跟着咱们风餐露宿，到了这里怎么还能让您跟我们住通铺？您是师长，这点事情是我们该孝敬的。况且主子若是知道了我让您跟我们睡通铺，必然会不高兴的。您好生休息，就算是疼我们了。 他说完，费胜不甘示弱，立刻也说： 适才是小子不懂事，师傅，我这就送您上去休息，一会儿饭菜上来我给您端上去。 几缸的体力大不如前，他也不再推辞，由费胜引着上了楼。孔岭虽然不知道这行人是谁，却察觉出他们不好招惹，他担心也是土匪，因为他们个个带刀。他想着便放下了茶碗，对身边的汉子说： 壮士，我也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这就上路吧。 岂料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动，那行人就已经落座。客栈不大，四个方桌坐满了，乔天涯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一屁股坐到了孔岭边上，正堵住了孔岭的路。乔天涯给自己倒茶，顺口说： 哟，你们二位也是赶路的？ 这汉子一扫精悍之气，变成了普通的务农汉子，搓着手掌，像是不擅长应对这种陌生的盘问，腼腆地笑了笑： 带着家里的大哥赶路。 乔天涯没有半点让开的自觉，他喝了口茶，微眯了眼，像是被烫着了。 去哪儿啊？咱们说不定顺路呢，我们这一路可不容易，那去都的什么侯爷不是反了吗？路上全是官府的人，都是捞钱的好手，逼得我们兄弟只能绕小道。对不住啊，我这人爱聊，一不小心扯远了。你们去哪儿啊？ 孔岭坐又坐不下去，走又走不出去，那大腿内侧一阵阵的火辣疼痛。他维持着镇定，山羊胡颤了几下，用登州话说： 去马连镇嘞。马连镇你晓不晓得啊，小兄弟？ 磁州跟前的镇子，那还真顺路，我们到马连镇前头的磁州城。 乔天涯说着，把一只手臂架在桌子上，盯着那汉子。 兄弟眼熟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